透明的講法是罔顧事實、顛倒黑白。耿爽強調，病毒的源頭問題是科學問題，中方一直及時採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並且持續向美方通報疫情訊息，希望美方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國際公論，做好自己的事，停止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停止詆毀他國，轉移責任，為各國攜手抗擊疫情，維護國際公共衛生安全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在覆蓋華南，同時位於珠江口以西的驟雨正逐漸向東移動。本港地區今晚同聽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沿岸有霧，聽日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的一兩日潮濕有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温暖，下週中期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是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2805點，升1095點，總成交金額1712億7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745點，升4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150點，升130點。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59.6，升16.6；建設銀行6.11，升1.5；美團點評84元，升11.6；阿里巴巴183元，升9元；友邦保險64.95，升4.25；中國平安73.6，升2元；中國移動54.8，升6.55；港交所218元，升5元；小米集團10.16，升6.3。汇丰控股47元，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7，英镑9.208，瑞士法郎7.933，澳元4.602，加元5.48，新西兰元4.524，欧元8.3645，每百元对港元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港金现价报1398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03美元，卖出150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報告一宗壞車事故先啦，喺九龍區嘅呈祥道去荃灣，近住蝴蝶谷道慢線咧有壞車阻路啊，排到去明愛醫院。呈祥道去荃灣喺蝴蝶谷道對開嗰度慢線咧有壞車阻路，塞到去明愛醫院附近嘅。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近菲林明道，西行過海塞到去銅鑼灣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暫時只是收費廣場多車少少啫。九龍區的一般路面交通情況，現在沿著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風力樓那段就比較繁忙一些，之前那裡曾經路面有障礙物處理了，不過就多車一些。观塘红桃道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就多车啊，龙尾去到考明街附近。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嗰段咧要封路，经过所有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噶啦。咁现时嗰段嘅贾炳达道咧就比较多车。仲有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落去呢个九龙湾嘅支路咧，就现时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面粉厂附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落去九龙湾支路咧就多车，龙尾去到面粉厂。新界方面，元朗体育路就因为爆水管，近住元朗剧院嗰段来往方向都封咗路啊，附近嘅马田路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3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2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关注住肺炎的情况。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医局医院的防护装备应该要配给的。香港人现在都守得很辛苦，我都希望香港人可以顶住啦，继续戴好口罩。如果唔系，社区个传播链一发出去不可收拾，咁就好牙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几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温度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咧系86%嘅。嗱，随住咧系香港咧对全球嘅好多地区咧就发出一个红色嘅旅游警示啦，而所有咧由内地以外嘅地区入境嘅人士嘅强制检疫令咧，亦都系生效之后啦，咁好多嘅旅客翻到嚟香港咧，都系需要进行檢疫嘅，咁但系嗰个检疫嘅安排咧，似乎就喺首日实施嘅时候咧，就引嚟一啲嘅诟病嘅。咁最主要咧就系有一啲嘅人士，佢就话即系申报咗自己有譬如喉咙痛啊一啲嘅病征，咁但系咧入境之后咧系足足咧超过成一日咧先至能够获得送院嘅。有啲嘅个案就话佢哋系喺前日嘅晏昼3:30啦，咁啊。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咁啊如實申報啦，話喉嚨有不適，咁要求咧話即係被要求咧要入院做檢測，咁但係咧佢哋一路咧就要喺機場嘅禁區嗰度咧等候送院，咁等到咧係尋日嘅晏晝6:00咧，超過成一日啦，先至係獲得送院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亦都話即係佢哋喺呢個機場嗰度咧。由星期三嘅晏昼啊，大概6:00嚟到香港啦，咁至到咧即系寻晚嘅8:00咧，都仲喺度等嘅。亦都有啲嘅人士就话咧，佢哋喺机场嗰个禁区咧等候送院期间咧，个环境嘅安排就唔系咁理想。虽然咧系被分成咧一组组啦，但系大家咧就坐得好密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受访者提供照片咧俾传媒咧，就显示地下甚至有一啲弃置嘅口罩喺度，个环境 就不是太理想了。啊其實呢今日啊亦都是多了兩個的檢測中心啦，咁就是亞洲國際博覽館和北大嶼山醫院呢都會有檢測中心，就是為上呼吸道感染病徵的抵港人士呢檢驗病毒的。咁初步估計他哋喺嗰度咧，大概是等半日到一日啦。咁其實咧，今日咧就正式運作啦。總共咧係有33人咧係被送到去亞博館同埋北大嶼山醫院咧進行呢個檢測嘅。咁當中咧就係預計由抽取樣本到獲得檢測結果咧，大概需要8小時嘅。嗱，呢一個安排啊，又會唔會令到一啲人士佢哋會覺得個安排係比較理想一啲，同埋可以減少咧係真係如果有事嘅時候咧一啲嘅交叉嘅感染咧。咁而另一方面啦，喺酒店業界嗰度旅遊業界同埋酒店業界都傳來消息啦。其實而家咧有成10多間嘅酒店咧，佢哋係願意咧接待呢一啲係需要檢疫嘅人客嘅。咁亦都咧係有議員就問啦，喂，咁政府你哋會唔會係同啲酒店業嗰度咧都聯絡一下咧？咁不過咧，似乎政府嘅説法咧就話，即係酒店業界嘅反應一般。咁但係如果要做一個比較理想同埋一個比較可行嘅檢測嘅檢測嘅地方，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係外地嚟港嘅人士都需要檢測嘅時候，人數預計亦都會不斷上升。咁點做先至係最好咧？電話號碼18731，大家咧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傾下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20日朝早10:30，政府话现时有酒店愿意接待受检疫人士，但系业界未必愿意整栋酒店做隔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酒店业如果系喺佢自己觉得安心嘅情况之下，去采纳一啲人去到佢度住宿，卫生署亦都会提供一啲重要嘅建议，譬如话佢点样去招待呢啲咁嘅旅客啊。如果喺符合呢个要求嘅时候咧，政府其实欢迎酒店又加入呢个协助。 10:09喺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上，跨党派议员都要求政府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以减低新型肺炎传入香港嘅机会。民建联郭佩凡： 咁我就好担心咧，我哋啲检疫中心啊，同埋医疗系统咧，如果再继续咁落去咧，真系未必可以顶得住，因为呢啲全部都系输入个案嚟嘅。政府系咪应该考虑咧，全面禁止啲欧美嘅旅客入境咧？ 人民力量陈志全： 我哋唔系要14日强制检疫噶，我哋系要非香港居民系暂时停止佢哋入境啊。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其实我听到议员嘅意见，同埋咧系希望咧，我哋喺呢方面咧都要加强我哋嘅工作。其实我哋从来咧都唔排除咧系推出咧系更严厉嘅措施嘅。咁我哋会继续检视吓。 11:00， 香港由疫症开始以来，而家系我哋最高风险。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香港已經出現持續爆發的風險，又擔心市民防疫意識比以前鬆懈。 在2月嗰陣時咧，我哋係眾志成城，但係到3月頭嗰段咧，開始有一個走勢。雖然嗰個保護度都係高嘅，但係有個走勢咧，開始咧放鬆啦。 下午4:30，本港今日新增4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36宗有外遊記錄。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嗱，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啊，就係天水圍醫院急症室顧問醫生李立業同我哋講一講咧，係亞博館啦，同埋北大嶼山醫院咧嗰個檢測嘅中心嘅運作情況嘅。李醫生你好。 系你好， 系嗱，我睇到留意到咧，你哋头先都讲咗一个数字啦，就系话截到今日晏昼四点钟为止咧，亚博馆同埋北大屿山医院嘅临时检测中心咧就已经接收咗咧33个病人嘅，咁其中咧亚博馆咧就接收咗31个。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咧，而家你哋嗰个嘅一啲嘅分流程序咧，到底系点样做法嘅？即系边啲嘅人士先至会系去？亞博館和北大嶼山醫院 的，其實就我們兩個都是一個檢疫中檢測中心，其實就或者未至於一個分流的，不過我們都跟這個衛生署的 Port Health 的同事我們都夾過的，我們現時呢主要都是說一個60歲以上的病人呢，我們就會希望他會去一個北大嶼山醫院的，而其12岁一至12岁咧，都系去北大屿山医院嘅。其余喺中间咧，呢啲即系年轻嘅，都系比较上系健康嘅病人咧，就会嚟我哋呢个嘅细胞嗰度嘅。 嗯，吓，咁但系实际譬如佢由机场即系到去你哋嗰个检测中心咧，即系成个流程到底系点样噶？ 其實個流程就係話，嗱，我哋如果係啲乘客佢落機啦，咁如果我哋發現佢發燒，又或者佢本身申報都係有一個發燒同埋其他嘅症狀咧，咁樣我哋就講下衞生嘅同事咧，就會即係將佢哋集中喺度啦，嚇。咁跟住我哋就會安排交通，通常嘅做法都係經呢個機管局就會 call 個救護車嘅，咁佢哋就會送嚟我哋呢個嘅細胞中心嗰度。咁其實個車程就相當短嘅，咁喺我哋嗰度，我哋就會作簡單嘅登記，探溫度啦，同埋亦都會有醫生喺嗰度做一個好基本嘅檢查。咁跟住之後，我哋就會安排一個測試嘅俾佢嘅。咁我哋都會做一個鼻黏膜嘅測試。咁我哋就通常然之後就等病人喺嗰度就即係坐低啦。我哋亦都有張台啊，甚至如果佢哋真係好肚餓，都會有些少嘅食物提供嘅。咁就變咗佢喺嗰度就可以等個報告啦。 嗯，吓，攞样本嘅期间咧，系咪全部都系有医护人员会去到做，即系唔需要佢哋自己即系再去有啲咩嘅技巧啊，去俾个样本嘅系咪？ 哦，嗱，其实一定系医护人员做噶啦，呢、這个就我哋本身都系一啲受过训练嘅护士，咁喺我度就同佢采集样本嘅，咁而事实上采集样本都系由于有一定嘅风险，我哋都系有一个好。高係會有個防疫嘅規格嘅，我哋都係俾都會著曬一個保護衣啊，同埋會戴 N95 口罩嘅。 嗯，咁係咪即係話咧？即係隨住呢個亞博館同埋北大嶼山醫院嘅臨時檢測中心正式運作之後咧，啲來港嘅人士如果佢哋有病徵嘅，就唔需要好似之前咁樣咧喺機場嘅禁區嗰度等候送院嘅啦，係咪啊？ 是啦，冇錯，呢、這個就係最主要嘅好處同埋個標題。就第一，我哋就唔需要個旅客咧，即係佢喺嗰度就比較等得耐嘅時間，等我哋安排住院啦，從而亦都我哋可以舒緩到個醫院嗰個嘅擠塞嘅。 嗯，係，容納嘅人數咧，各自係點樣咧？ 嗱，其實就現時我哋個目標上咧，我哋係想循住可以處理到150个病人嘅，咁而細博我哋係100个啦，而另外就北大嶼山個病房大概50个嘅，啊，咁因為我哋點解有呢個估算，我哋睇翻呢幾日，我哋就個航班上咧，我哋都發覺大概係有50多60个 case 咧，就係需要係咁樣去處理嘅。我哋估計嚟緊呢一兩個禮拜可能會達到一個高峰期咧，我哋都估計可能係100至150嘅。 嗯，但係仲有一個後手咧，如果一旦個人數係多過你哋估計嘅，即係150人咁樣，咁會點樣做咧？ 其實就我都覺得咧，100至150咧就係一個估算，而事實上當中咧，佢哋如果個 result 出咗嚟，例如佢都係陰性嘅，佢可以走咗，我哋都要即係明白佢會有一個 turnover。我自己就喺呢件事就睇得比較樂觀啲。但係如果真係喺個 capacity 上係需要擴充嘅話，咁我相信呢度細博個地方啊，同埋佢個支援都係足夠嘅，咁我哋都可以將個規模去擴大。 嗱，你哋主要就係按年齡咧去處理噶啦。咁但係如果佢譬如係一家人嘅，咁啊一家人有唔同年齡嘅群組，有小朋友、老人家咁樣，咁但係佢哋都可能有呢啲病徵嘅時候，你哋亦都有年青嘅，咁你哋嘅安排會係點㗎？都會係安排曬喺一處啊，定係點樣㗎？ 我呢個一定嘅，我哋都之前有傾過呢個情況，我哋都認為咧呢個個情係緊要過理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哋能夠一家人。咁如果呢個情形咧，就會去呢個北大嶼山醫院嗰邊嘅。 嗯，大家都可能關注咧，就係喺即係嗰個呢、這個檢強制檢疫令咧首日生效嘅時候咧，有一啲嘅人士佢喺機場嘅禁區嗰度等嘅時候咧，就真係坐得比較逼噶，即係膊頭碰膊頭咁樣，咁同埋話個衞生情況都唔係好好，同埋佢哋都要等咧超過成一日咧，先至能夠處理到整個嘅狀態。咁你哋而家大概預計整個流程，由佢哋嚟到機場到佢哋能夠攞曬樣本有檢測結果能夠離開咧，大概要幾耐左右咧？同埋嗰個座位嘅或者係佢哋留低喺度嗰個位置嘅安排上面，又會點樣去防止有任何嘅交叉感染啊？ 嗱，就如果佢個情況，例如佢喺機場嗰度，可能等一個嘅轉介同埋交通，這個未必方，我未必識得點答啊！我唔知道個時間個差異係點樣，但係我例如佢嚟到我哋導遊個登記啊、處理啊，同埋即係等個報告，我哋都預計可能咧係8小時左右，佢就應該係可以會有個報告出嚟嘅。咁呢個亦都大家可以放心話個交叉感染，這個係我哋主力係要去處理嘅。咁所以無論係頭先講過個副司長，亦都咧其實佢等候嘅時候咧，我哋嘅凳咧係特登係擺到係合乎一個規格，我哋都係超過1米嘅，現時我哋喺醫院嚟講，我哋都係建議1米，我哋係超過1米嘅，咁所以個交叉感染嗰度咧，其實我哋係減到最低，而事實上呢樣嘢衛生署同埋總部咧，我哋嘅專家睇過都係滿意嘅。 嗯，可唔可以8小時嘅流程咧，有冇機會再縮減嘅？ 係嗱，其實8小時流程，如果當中包括係例如可能一啲嘅空間上嘅 transport time 啦，或者可能係喺個 laboratory 佢真係做嗰個嘅測試，因為係個 PCR 嚟嘅。咁、我覺得呢度未必有空間去加快嘅，因為現時我哋嘅實驗室咧已經係非常之努力咁樣一日係好多轉咁樣做嘅。反而就係話喺我哋呢件事嘅流程喺個病人嚟我哋度啦，或者喺我哋當中咧，我都承認喺呢個預備上我哋係比較急嘅。咁如果真係有任何可以優化、可以加快，我哋都係一路喺度 observe 緊，我哋希望係可以改進嘅。 嗯，另外李醫生啊，即係就住有啲嘅人士咧，佢就唔需要嚟呢個亞博或者係北大嶼山醫院啦，佢可能要喺家居嗰度咧進行一個即係檢疫嘅工作嘅。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喺家居嘅上面，佢哋應該留意啲乜嘢咧？ 其實就我當然認為佢喺家居個檢疫上都應該係即係尊重呢件事啦，佢都係盡量留喺屋企，就唔好去出去個社區嗰度。但係如果佢哋真係有唔舒服嘅話，當然咧都一定係需要去求診嘅。咁當然佢哋可以揾翻相關嘅人士，通常我哋咧都係會有翻個 order 會俾翻佢嘅，咁佢就可以嚟呢個嘅急症室嗰度睇啦，或者佢自己嚟啊，或者真係好唔舒服，佢哋有陣時如果 call 一個 ambulance 所以嚟嘅，咁我哋都有既有程序嘅，咁如果咁嘅情況，我哋都又會有機會都係會抽佢入院，然之後做個測試咯。 但係譬如佢喺屋企同屋企人相處嘅時候，有冇啲建議俾佢哋咧？因為而家都唔想翻咗嚟香港嘅。 咁我相信佢如果喺屋企嚟講，都一定要即係有一個好高嘅 standard 去希望有個感染控制啦。咁我諗就真係盡量避免同家人好親密嘅接觸啦，同埋應該長時間都係戴住呢個外科口罩嘅。咁當然就屋企個家居嗰個清潔啊，各樣嘢都要加強嘅。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啊，李醫生，麻煩曬。 好，唔該曬你， 再見，拜拜。 拜拜。 李立业是天水围医院急症室的顾问医生，就跟我们讲了是首日这个位于亚博馆和北大屿山医院的检测中心的运作，即是初步来讲他们都是觉得畅顺的，同埋也都是预计大概即是这两个中心可以容纳到差不多150个左右，他们都觉得即是这个估算都应该通过实情，即是未必会差太远，应该都有能力应付现在的状况。頭先都講到啦，即係有一啲嘅人士咧，亦都需要進行家居檢疫嘅。咁之前都曾經即係發生咧，有一啲嘅人士去翻嚟香港，就收到有一條嘅手帶。咁但係咧喺啟動手帶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啲嘅問題啊。最主要就係似乎政府有關方面咧，未能夠俾到咧 嗰個嘅啟動碼佢哋，令到佢哋個手帶咧唔能夠啟動運作咁樣，咁都搞咗幾耐啊！根據咧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咧就話，佢哋已經係完成咗咧用電話短信咧去發送俾所有經機場入境嘅人士，俾佢哋咧可以啟動咧呢個手帶嘅流動應用程式進行呢個家居嘅檢疫啦。咁亦都話咧，如果仲未收到短信或者係應用程式有任何疑問咧，都可以打電話俾佢哋查詢嘅。我唔知道呢兩日有冇啲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你有屋企人啦，又或者你自己咧係喺外地翻嚟香港嘅。咁究竟你由機場即係喺機場即係出境嗰一刻，或者踏入嚟香港機場嗰一刻，整個安排流程配套，你自己嘅體驗係點樣咧？咁同埋譬如翻到去依、這個屋企嘅時候，你又點樣處理呢？因為屋企都有其他嘅屋企人一齊同住噶嘛，咁有啲乜嘢防護措施你哋係會做嘅咧？另外咧都見到有一啲嘅人士咧就索性去醫院嘅，索性去酒店嗰度咧做依、這個嘅依、這個檢疫嘅，因為佢哋就話即係屋企嘅環境可能比較即係細啊，或者係擠迫。咁亦都有啲酒店業界咧，佢哋話願意咧俾啲房間出嚟咧，俾依啲檢疫嘅人士即係租俾佢哋住嘅。咁究竟你又觉得有酒店检疫会唔会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呢？18721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累计256宗。新增的患者由4岁至69岁，当中的36人曾经外游，包括8个留学生。冇外游记录个案的患者包括一个的士司机，他经常到机场接载客人，有戴口罩开工，但部分的乘客冇戴口罩，怀疑接载乘客的时候受到感染。新增个案亦都包括新来港的菲律宾佣工，未听到雇主受感染。部分新增患者是早前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包括一个4岁女患者，是第114宗个案，41岁男子的女，她的爸爸到过伦敦，女儿没有病征，在检疫中心隔离期间，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另外再有个案涉及旅行团，两个女患者曾经同其他朋友参与一个17日的加拿大旅行团，涉及31人。亚洲博览馆同北大屿山医院临时检测中心今日第一日运作，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表示，截至下午4点，两个中心已接收33个病人。預計由抽取樣本至獲取檢測結果需要8个钟头，當局應每2个钟头運送一次樣本到化驗室。李立業表示，當局成立2个中心是因為很多海外返港居民以及留學生都出現懷疑個案，若果全部人士到醫院隔離病房檢查會造成壓力，認為臨時檢測中心的好處是可以在源頭堵截進行鼻黏膜測試，若果測試呈陽性，就直接分配去醫院隔離病房。他又說亞博館預計容納100至150人進行檢測，北大嶼山醫院就容納50人，亞博館亦有空間擴充檢測位置。競爭事務委員會表示，向天尼行書局、商務印書館、聯合出版入天尼行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超明展开法律程序，正向审裁处申请，宣布有关公司违反以及许超明牵涉违反竞争条例，并对他们施加罚款，以及向许超明发出取消董事资格令。竞委会表示，3间公司在向中小学学生售卖教科书期间涉嫌合谋定价、瓜分市场或者围标，许超明被指是牵涉合谋安排的人士。 经委会行政总裁冼博伦表示，即使是企业只是继续执行在竞争条例全面生效前所订立的合谋协议，仍有可能违法，呼吁市场参与者停止任何合谋行为。港股显著反弹，恒生指数高开438点之后维持在22000点以上上落，下午升势扩大，并且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2805点，升1095点，升幅 5.05%， 主板成交1713亿。多隻股份反弹，油价做好，带动中海油升超过 10%，中石化和中石油都升超过 9%， 中移动和长实升近 14%， 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听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车龙嘅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都开始车多，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咁之后在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元朗体育路，因为爆水管咧，而家近住元朗剧院一段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嘅，一带交通繁忙。咁元朗体育路同埋马田路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至于较早前咧喺九龙城嘅贾冰达道爆水管已经清场，贾冰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咧，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一段咧，全线已经解封。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马鞍山恒安村去九龙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嘅大城小事。 首尔级唱份系近 VTU 满溢两粒大城小事，有泰文啲利是封你见过未啊？我今年咧就买咗好多个啦，因为咧要推行呢个教泰文，而对于泰国华侨咧就会重视呢个农历新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抗疫期间视像教学是唯一的出路， 有啲咩任何方法啊，令到中六的同学可以学得到咧，我哋都会谂啦。实时教学其中一种啦，咁我哋咧就会开一啲例如 Zoom 嘅 session 啦，亦都可以咧用教学短片嘅方法俾佢哋去睇。 停课不停学，记得收听教学有心人，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专业发展主任林振龙老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保安局咧，其實喺星期二嘅時候咧就公布啦，基於公共衛生嘅考慮咧，決定對所有嘅海外國家同屬地咧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嘅。而因此咧，亦都係由3月19號嘅凌晨開始啦，所有咧係由外地入境嘅人士咧都必須要咧係接受強制檢疫嘅。其實就是所有抵港前14日曾經是在海外國家屬地的人士，不論他是否香港居民，都要接受強制檢疫，即是簡單來說，他由外地來香港就要接受一個強制檢疫。而同時間之前亦都是嘅公布咧，就係話抵港前14日咧，曾經去過韓國嘅大邱同慶尚北道、伊朗啦、意大利嘅艾米利亞羅巴涅、倫巴第同埋威尼托地區嘅人士咧，以及咧喺湖北省翻香港嘅香港居民，都要入住檢疫中心嘅衛生檢疫措施咧，係維持不變，即係話佢哋都需要入去檢疫中心嘅。而仲有就係咧，所有由內地嚟香港港嘅人士，不论佢系咪香港居民啦，政府都会向佢哋发出检疫令，强制有关人士咧必须要喺屋企咧或者系其他嘅住所接受检疫14日呢一个措施咧，亦都系维持不变。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听到以上嘅措施咧，都可以留意到啦，就系而家其实基本上所有由外地嚟香港嘅人士咧。佢其實都基本上係需要咧，接受檢疫嘅，即係內地抵港人士嚇，佢都係要接受咧一啲嘅檢疫嘅安排嘅。咁所以喺依、這個即係人數陸續增加嘅時候，咁究竟啊？我哋嘅檢疫措施係唔係足夠咧，足以應付咧？尤其是都要留意啦，就係呢幾日隨住咧由海外翻香港嘅人數咧係增加啦，咁亦都咧嗰個感染嘅或者傳播嘅風險咧，亦都可能會係提高嘅。港大醫學院咧今朝早就舉行咗一個記者會，佢哋嘅院長咧阿梁卓偉咧就話。即係而家武漢依家肺炎嘅新冠肺炎咧，喺香港嘅即時繁殖率咧，由早前嘅低於一咧，去到今個月嘅11日就開始係持續咧高過一，即係話咧每一個感染者平均傳染多於一個人。咁佢亦都話而家咧就係新冠肺炎疫症以嚟咧最高風險出現持續本地爆發嘅時間。咁但係與此同時，佢亦都個調查就發覺咧，似乎而家有一啲嘅人士嘅防疫措施咧係開始鬆懈咗，條街又多咗人啦，公共交通咧亦都係擠迫咗。咁佢擔心咧，如果係再出現多一兩個嘅本地爆發群組咧，後果將會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大家依幾日啊，即係譬如阿梁卓偉所講嘅呢個意識鬆懈咗呢樣嘢，你有冇留意到咧？咁同埋，如果你係由外地翻嚟香港嘅時候，嗰、那個流程啊，又係點樣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就係即係有一啲嘅酒店業界咧，佢哋就願意租出房間咧，俾一啲需要進行檢疫嘅人士咧租住嘅。咁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就係如心南灣海景酒店嘅總經理胡泳儀喺度嘅。胡泳儀你好。 系啊，你好 ，hello， 系。你哋嘅酒店就而家系咪都系接受紧一啲嘅需要检疫嘅人士咧入住嘅？系咪已经系有噶啦？其实。 其實我哋早於1月尾咧，我哋已經開始咧接受即係第一批有需要自我隔離住宿嘅客人嘅啦，咁都即係屬於都叫做第一批酒店有做依類咁嘅客人啦。 咁嗰個安排會係點樣嘅咧？即係如果有依啲嘅客人入到嚟嘅時候，首先你哋嘅即係職員咧，係咪會知道嗰位嘅住客係需要隔離㗎？ 是我哋其实即系每一个类似咁样嘅 booking 咧，我哋都会问清楚，即系佢个要求，即系佢系咪嚟做即系自我隔离啦咁样吓，咁我哋就会即系都会安排第一件事咧，就会系安排我哋只系限于大约十个楼层度嘅房间会做呢件事嘅啫吓，咁同埋我哋都会即系睇翻自己嗰、那个我哋当初嘅考虑，其实都系睇翻我哋同事嘅心理因素啦，公司有冇啲足够嘅保护设施啊。例如口罩啊、保护衣啊、清洁用品啊、消毒清洁用品啊之处理咁样，评估晒嘅风险，同埋都即系得到我哋集团 CEO 嘅即系支持啦，咁先做出一个咁嘅决定嘅。 嗯，咁你哋十个楼层到而家为止咧，有冇话即系试过住满过 啊？冇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十个楼层咧，大约即系夹埋系150房啦。咁但系我哋每个楼层咧，我哋都会唔会话收足？15间房咁样嘅，即係我哋会减疏啲，希望即係政府都有呼吁啦，人群唔好聚集，係咪？咁所以我哋都会即係其实最好嗰、那个number of rooms 啦，我哋叫做最好可能係80左右，80至120咁样，我諗低120都司令㗎啦。 嗯，最多嘅时候曾经有几多需要检疫嘅人士住过你哋度呢？ 暂时都未去到80。 哦，都未去到八十。 At one time， 因为佢有入有出噶嘛，系咪？ 系又长又短咁样啦，啲 系啦，即系因为佢14日都有人唔同嘅train out 日子。 嗱，有一啲嘅人士就担心咧，即系如果有呢啲需要检疫嘅人士住咗喺酒店嘅时候咧，譬如你哋嗰啲嘅即系空气嗰啲通风嘅情况啊，究竟系点样？系咪可以避免即系一啲嘅即系唔理想嘅状态出现啦？同埋就系房间嘅清洁工作啊，佢哋食嘢啊，又点样安排？咁你哋系点样处理咧？ 嗱，讲翻通风嗰件事先。咁我哋咧，其实咧每间房间咧，其实都系一个中央制冷嘅系统咧，就派冷气入去每一个独立嘅房间嘅。而房间入边嘅回风，即系冷气回风咧，其实都系去回翻俾自己嘅房间入边嘅啫，就唔会话过咗隔篱嘅房间嘅。咁而个抽风系统咧，我哋就喺个洗手间嗰度咧，就有一个抽气扇嘅。咁个抽气扇咧，我哋都入住嘅时候会同客人讲翻，佢就。长开嗰个抽气扇啦，咁会令到个效果更好啦。咁就每一个房间入边嘅独立抽气扇咧，就会抽咗去我哋一个机电嘅楼层咁样，跟住出去咁样咯吓。咁而呢个就系嗰、那个抽风设施啦。咁至于头先我都讲啦，我哋都会减疏啲个房间咁样嘅。咁至于执房嗰度咧，我哋就一星期咧就会清洁两次嘅吓，即系入房扫两次。咁所以头先我就讲啦，我哋就要。保障到我哋同事嘅一啲保护衣啊、消毒清洁用品啊、口罩啊嗰啲咁样物资咧，系OK 咁样咯吓。咁因为始终房间14日唔清洁，就似乎唔系一个理想嘅情况啦。咁至于头先所讲话，仲有一个问题系 即系譬如啲送餐啊，或者佢哋食嘢啊，可唔可以俾佢哋离开个房间食嘢嘅咧？ 其实就唔会嘅，因为我哋咧喺嗰个我哋嘅 rules regulations， 我哋入嚟 check in 嘅时候，我哋都有一个有啲 rules 俾佢嘅，咁就已经咧系讲咗佢唔可以去我哋啲公共设施，包括餐厅啦吓。咁而我哋亦都咧会做一个送餐嘅服务嘅。咁其实今个年度咁啱咧，都系我哋成个集团嘅 year of transformations 咧，我哋将科技咧就带入咗去我哋酒店嘅行业。啱啱喺呢个时候，其实都旧年年中年尾，我哋已经开始筹备咗好多个月。就有个机械人，我哋叫做个同佢改咗个名叫做 Jenny 啦，咁佢就啱啱成为咗我哋一份子，3月6日投入服务嘅，咁就而家佢主要工作范围咧，就系将呢啲食物咧就送去依类嘅房间嘅客人嗰度啦，吓，咁我哋嚟到月底，我哋都会增加到3部嘅 total 吓，咁样咯。 其实点解你哋会愿意接受呢一啲需要检疫嘅人士呢？因为酒店业界都知道有好多不同嘅意见，即系喺度噶嘛。会唔会系基于因为呢段时间根本就系旅客少，即系租房都比较即系个需求唔系咁高嘅时候，不如就俾呢啲需要检疫嘅人士去租住啦，咁样系咪咁样？ 其实我哋主要嘅目的咧，真系基于一个社会责任嘅理念嘅吓，因为呢啲都系。 係客人嚟嘅，咁同埋即係佢哋嚟到即係翻到嚟香港，實在需要一個住宿嘅安排嚇。咁我哋都係一個即係基於呢個責任感嘅問題，我哋即係會一個咁樣考慮咯。咁亦都頭先講過，我哋同同事其實每位同事，我哋前線同事，我哋同佢傾過嚇，了解過所有嘅風險啊嚇，理解到大家唔同嘅心理因素啊，我哋甚至乎咧係喺早期嘅時候咧，都邀請咗一位大學嘅教授咧，就嚟到酒店咧，同我哋每個員工咧，其實係做咗一個 safety talk 嘅，令到員工咧更加了解依個病毒嘅來源啊，自己自身嗰、那個個人衞生其實係最重要嘅嚇。咁預防措施啊，各樣各樣咁樣，我哋入去房間入邊做清潔嘅時候嚇、啊，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啊嚇、啊？我哋用嘅消毒清潔用品啊，嗰啲 certificate 啊，各樣嘢我哋都係俾大學教授同我哋都過了解過嚇咁、啊、樣咯嚇，咁、啊、所以令到員工嚟講咧，亦都放心，所以我哋亦都得到員工嘅支持按呢件事啦。 坊間亦都有意見提出咧，不如直情係包整棟嘅酒店咧去做依啲嘅檢疫啊，或者隔離嘅工作咁樣啦。咁其實譬如你哋嚟講，你哋都唔係成棟酒店做曬依啲檢疫嘅工作嘅，點解咧？你哋嘅考慮係點樣咧？你愿唔願意成棟都做曬呢一啲嘅檢疫嘅工作咧？ 嗱，我個地即係其實今日都同埋啲啦，都好多即係傳媒有問過我哋嘅。咁但係其實蘇花，我哋第一政府沒有揾過我哋啦嚇。 即係到而家為止都係冇同你揾過嘅，冇同你傾過嘅。 我冇被接觸過啦嚇。咁但係就亦都咁樣講，我哋個考慮頭先都有提及過嘅，就係、是、第一啲物資上面嘅問題啦，啊同事嘅心理因素啦，依啲係最重要嘅，依啲都係我哋重要嘅 assets 嚟嘅。咁、啊、我哋要理解到自己嘅能力做到幾多嚇、啊，我哋先做。即係我哋成間酒店有成432房，我頭先都講過，我覺得最理想嘅數字都係講緊80-120嘅啫。咁、啊、我覺得呢件事係可以啦。咁同埋我哋頭先都講咧，我其實有其他住客噶嘛。咁、啊、我就我哋係隔咗幾層先至再去到我哋其他住客。我哋其他住客都係知道我哋酒店係有做緊呢件事嘅。咁佢哋都係覺得接受同埋理解而去繼續喺度住咯。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你胡咏仪倾到呢一度，麻烦晒，拜拜。 Thank you， 拜拜。胡咏仪系裕森南湾海景酒店嘅总经理，咁佢哋嘅酒店咧就有接待一啲咧系需要检疫嘅人士嘅。咁佢头先亦都讲咗大概嗰个安排咧会系点样噶啦。咁啊，对于而家有一啲嘅即系意见就话，即系不如租整栋嘅酒店去到进行检疫工作啦。咁你又觉得点睇呢？呢个系咪一个即系合适嘅安排咧？咁另外咧，亦都有旅遊業界嘅人士咧，就係話有11間酒店咧，係同埋3間賓館咧，都係主動願意話提供呢啲房間出嚟嘅。咁預計咧可以有成即係超過成1000個嘅房間咧供應。咁業界亦都提議啦，就係話喂，不如政府咧為呢啲酒店包底啦，有70%嘅入住率啦，等等啊，咁樣嘅安排，咁以舒緩咧一啲嘅即係做家居檢疫嘅時候一啲嘅不安定嘅情況啊等等，嗱咁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講一講你嘅睇法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衝出嚟？做一啲好蠢嘅事咧 ？In English。咁啊，確實個聽眾嘅問題咧，就唔係用呢個字嘅，係用一啲咧我哋電台未必出得街嘅字嘅。咁啊，不過咧，我哋即管照講大概嘅意思，而唔好講得太粗俗啦。點樣可以講我哋衝出嚟去做一啲好蠢嘅事，令到自己成為眾人的笑柄咧？咁我哋英文咧可以話咧 ，to make a fool of oneself。呢個係一個比較冇咁粗鄙嘅講法。OK，to make a fool of oneself， 即係。做到好似一個好愚蠢嘅人咁樣 ，OK 例句咯 ，Stop making a fool of yourself， 唔好做埋啲咁蠢嘅事啦，好心咁，大概有咩意思 ？Fool F O O L，OK，Stop、okay, making a fool of yourself，or he's making a fool of himself。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施肥没施肥，有癌症没癌症，有寄生没寄生，有寄生没寄生，有寄生没寄生，有寄生没寄生。 原来所有基因都有个掣嘅，决定我哋系肥定瘦，有病抑或冇病，甚至记忆力同音乐天分等等。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一齐探索呢个神秘嘅基因暗流。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今朝早咧喺立法會嘅衛生事務委員會上面啦，亦都有議員關注到咧，我哋嘅檢疫中心或者醫療系統啊，夠唔夠咧，係足以應付今次嘅疫情啦。咁甚至亦都問到咧，會唔會考慮全面禁止咧，歐美嘅旅客入境嘅？咁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佢就話啦，即係佢哋咧係會繼續監察。旅客的整体情况的。电话号码18731，有位听众林太在这里。林太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 你好， 即我就表达下咧，就话点解咧，特区政府咧到而家仲唔系，我当你跟人哋去，人哋好多国家全部都系咧，你都啱新鲜啦。澳洲咧都话系连非永久定居民都唔俾入啊嘛。咁而家个国家都系摩洛哥前封机场添。咁点解香港政府唔可以？是學似我當學個樣，學似其他國家啲，唔俾自己本地方嗰啲永久性居民啊，或者嗰啲市民嗰啲係入嚟，即係點解唔可以停止唔俾你入嚟咧？因為就佢而家地方又而家亞洲博物館度啦，咁但係有地方但冇人手。 嗯。 同埋今次係恐怖過沙士咧，就係話咧，即係我早前都覺得好樂觀咁去睇，但係而家我覺得佢咧，佢即係 spread out 得好犀利啊！你隱形嗰啲完全咧，嗱我就60几70岁人噶啦，咁我哋啲貧富一個都唔係驚自己死啊，即係我哋係驚咧，我哋唔知係咪隱形係炎和係。值得與唔值得嘅市民咯， 即係其實係盡量減少對於醫療系統嘅壓力啦嚇。如果係能夠減少入境嘅人數嘅時候， 因為今日嗰度立法會啊，嗰陳肇始仲喺度耳鵝鵝，當然佢完全受控啦，佢係噏嘅啫。咁但係話仲要諗下等下，等不嚟都死啦！睇意大利嗰度啊，日日係咁樣係四位數字之爭，我唔敢想像到香港嗰啲情況。即係起碼你確咗係非本地嗰啲居民。就算你不是永久性，我覺得都不用停，佢都 OK 嘅。但係真正不是香港居民，我覺得一定要停。 了解，多謝曬啊！林太嘅意見亦都好憂心咧，而家醫療系統嘅應付嘅能力啊。有黃先生，你好，黃生。 我係陳燕平。 你好，黃生，請講。 即係頭先嗰個人講嗰啲嘢咧，就類似我咁講嘅。你32台咧，應該播多啲咁嘅嘢啊，即係播多啲啊。 即係點啊？播多啲 嘢。即係香港電台啲嘢啊，立法會啲啊。 是 好似田北辰话佢啊，嗰啲好似九问唔答嘅，即系一味射博啊，俾卫生署啊， 哦、 你知唔知啊？陈肇始啊， 即系你讲今朝早个立法会嘅会议嘅情况，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离晒谱嘅真系。你而家啲医护人员啊，大佬今日一日已经40几钟啊，我枕住睇31台、32台港台睇啲节目嘅，我都费事睇无线啊。睇下佢哋，即系你嗰个节目咧系啱嘅。 唔系咁，但系你今日嘅意见系点样咧？即系针对住今日嗰个卫生事务委员会，你似乎都有睇到。 系啊， 吓咁你嘅意见系点咧？ 直情系香港政府唔啱，应该封晒关，好似头先嗰个女士咁讲。 系 你点解唔封关？你睇人哋西班牙嗰啲冚唪唥都，意大利嗰啲死几多人啊？仲超越中国。 嗯， 大佬你唔封关，一日40几钟，4岁又有，我哋几十岁人都未出过街，日日都朝头早。5点几落完街，翻嚟做完运动，跟住都冇落过街啊，惊啊！ 明白啊，明白。咁所以尽量都系即系禁止一啲嘅非香港人入境啦。即系阿黄先生嘅意见都系咁。多谢你，跟住听埋李先生，李生你好。 是，你好， 李生，是 我想有两个意见，是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世界各国呢都要面对这个疫症，那就会不会大家都放低很多的争拗，真的大家要共同去分享一下一些治疗的经验，怎样是真的互相之间能够一起去面对这个疫症。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需要啊，是吧，就是集合这么多个国家的力量。第二呢，就是我都很担心呢，现在就是由于有些回来香港的香港人啦，都確診咗嚇，有四十幾宗，咁就會唔會而家係即係政府都要做定一個最壞嘅打算？假使呢兩個星期陸續都係咁嚴重嘅時候咧，甚至乎個醫療系統有爆煲嘅危機咧，而家會唔會要做定一個最壞嘅打算嘅計劃？點樣去應付佢？係咪即係點樣將嚴重嘅擺喺醫院？其他可能未。即是不嚴重的或者是需要隔離的怎樣處理，或者年輕一點又怎樣處理，年長一點又怎樣處理，危機多一點的又怎樣處理，是不是有一些即值得去探討一下一個即一個計劃，做一個這樣 contingency plan。 我覺得 明白，多謝你李先生。補充一下，就是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他就引述數字說，前日非香港人來港的數字是1309，昨日是所有來的數字是減到去596，而陳肇始局長今天他就說從來沒有排除禁止非香港人入境。接著有6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一节最新嘅交通消息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先啦。咁喺湾仔嗰边咧，因为道路至道受到爆水管影响啊，红兴道嘅车辆禁止左转去道路至道，所有车辆经过都要改道行驶啦。咁啊，警方同埋运输署咧都呼吁大家最好唔好用湾仔北去红磡海底隧道嗰边，因为现时嗰度一带咧好塞车噶。大家尽量避免用湾仔北去红隧啊，因为道路至道爆水管一带系塞车嘅。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入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多车。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卖价港元7.757，日元109.9，瑞士法郎0.981，澳元0.593，加元1.423，新西兰元0.583，人民币7.077，英镑兑美元1.18，欧元兑美元1.075。港金报13980蚊，比上日收市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73美元，卖出1507.66美元。港汇指数109.2，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现在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近宏里大楼。观塘腰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宏天广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 荃灣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葵涌公園嘅交通繁忙，龍尾去到近麗景。之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灣仔的道路至道因為爆水管，現在紅興道的車輛暫時都不能夠左轉去道路至道的部分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現在紅興道近住道路至道交界交通比較繁忙，駕車的朋友請避免經灣仔北前往紅隧了。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粉嶺公路大頭嶺村去元朗。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由谭慧卿为我哋带嚟嚟自摩洛哥嘅《大城小事》。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咧，礼拜三嚟到索维拉嘅，全个城到处都系红色嘅国旗啦。每个星期五嘅晚上。有我谭慧卿为你哋带嚟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请大家到时记得收听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嘅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嘅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症，并持续蔓延全球六大洲几十个城市。截至三月初，全球有超过80,000人确诊，超过3,000宗死亡个案，令到全世界陷入一片恐慌。由于病毒除了经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亦都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一时间，很多国家政府都宣布所有学校停课，改为在屋企网上教学。企业员工亦都尽量留在屋企上班，同时有关闭政府公众场所。连带好多演艺项目亦都暂停或者取消。除了中国之外，意大利、南韩、伊朗等国家的确诊数字亦都在短时间飙升，因此好多国家都对确诊个案激增的地区实施旅游管制，连带航空、旅游和零售事业亦都被拖累。受到疫情影响，好多国家的经济预测因为感被大幅调低。当大家留在屋企上班或者是透过网上教学，变身成为宅男或者宅女的时候，同时亦都令到传统的消费模式有所改变。这种突变情况造成的新经济体，大家现在称之为宅经济。宅经济其实并不是新的名词，宅这个词语源于寓宅族，意指沉迷于某样事物的人。宅经济这个词语其实包含了寓宅经济的意思。在屋企上班，除了需要使用电脑，亦都需要利用到不同的软件连接公司伺服器，例如 Remote Desktop、VPN 等等。网上教学除了需要一些网上课室系统之外，亦都要完善整理教材才可以网上教授。此外，无论在屋企上班或者是网上教学，亦都要利用视像会议软件。所以 Microsoft Teams、Google Hangouts 和 Zoom Meeting 等即时大热，连带 Webcam 和 Microphone 的销量亦都急升。这个就是宅经济效应。在疫情下，除了要外出抢购口罩、消毒物品甚至是厕纸之外，其实大家已经尽量减少外出。与此同时，网上购物的流量亦都随之突然大增几倍，而餐厅食肆普遍受到疫情影响，铺面生意都比较惨淡。反之，网上外卖服务以及食物外送服务 例如是 Foodpanda、Deliveroo 和 Uber Eats 等，就随着宅经济一起起飞。当然没人希望疫情会变成一种大流行，没完没了，但是恐怕边个都想不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竟然将全球的经济模式来一个范式转移。相信经此一役，大家的日常生活习惯都会随之改变，究竟是好是坏就要拭目以待了。南地球方宝桥撰稿。 拭目下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拭目下， 拭目下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的星期五夜晚也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今日呢在个电话旁边就有谭慧以及是赵应春两位的。两位好。 你好， 系，大家好。 不如我哋系啊，听到非常清晰。喂，不如我哋先倾倾咧，有关于疫情嘅一啲进一步发展先啦。嗱，咁如果根据翻咧今日嘅数字咧，其实新增嘅个案数目咧都几多嘅噃，有48宗，咁啊累计咧已经系去到256宗噶啦。咁新增嘅个案当中咧，其实都有唔少咧系涉及到一啲喺即系有外游记录嘅人。我们来自欧洲、欧洲地区、新加坡、印尼和泰国等等，亦都有几位人士曾经去过兰桂坊或苏荷区，另外也有几宗个案他们都是去帮衬过一间健身中心的。如果我们看回其实政府呢就在17号的时候向全球所有的海外国家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这个外游警示不适用于内地、澳门和台湾，但是呢即由海外抵港的人士呢由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呢就需要接受14日的强制检疫或者是医学监察，但是呢由内地抵港的人士呢亦都是维持呢要强制检疫14日的。不过呢由这几日的数字看上来呢似乎真的即可能是有外游记录的人士的个案是居多的，因此就衍生了一个的讨论，是不是应该禁止所有非香港人入境。今日的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就谈过这个议题，也都通过了一个的无约束力的议案，要求政府尽快研究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的。两位怎么看这一些的倡议呢？赵应春。 今日就真的即係 record high 咧，叫最高啦，48宗好似話。不過我睇翻佢哋嗰啲數字公佈咧，似乎咧呢48宗咧係並冇係真係外國遊客或外國人咁樣入嚟嘅。 有一個嘅確診嘅菲傭係3月12日到港嘅。 O K， 有一個菲傭 O K， 即係講話即係譬如啲外國人啊，咁即係飛嚟香港啊探親啊玩啊旅遊嗰啲咁。 有一宗個案係澳洲人啦，咁嚟香港轉機嘅時候不適啦嚇。係 啦 嚇，但係佢目的地其實唔係香港嘅。 佢係啦，佢根本都唔係嚟香港，佢中間我知道有一個好似話係轉機嘅。 係冇錯。 嗱，咁即係話其實大部分咧其實係香港人嚟嘅根本。所以你話我完全見親外國人我就唔俾入咧，對嗰個疫情抗疫嗰個幫助就似乎唔係好大。咁而家我覺得成件事咧最大嘅一個關鍵位咧，就係我哋係唔係願意香港人咧願意係由官民同專家一起合作去做嗰個抗疫。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任何一個地方係大家喺度互相偷稱、互相嗌交、互相唔尊重對方嘅一啲判斷嘅話咧，其實咧嗰個抗疫係事倍功半嘅。你而家睇翻今次咁樣入嚟， 我今早聽你電台去講啦。琴晚蘭桂坊哇，好多後生仔啊喺度係飲酒啊、食煙啊咁樣，因為好多喺幾萬個喺外國翻嚟嗰啲仔仔女女咧，翻到嚟咧，你叫佢隔離又好啦，佢就走曬出去玩，哇，走曬出去見朋友。咁變咗根本嗰個防疫嗰個意識咧，就相對咧薄弱嘅。即係你唔同話我哋成日都話啊，做得好嘅地方咧，就譬如你話新加坡啊、內地啊、澳門啊嗰啲。佢哋唔係話互相抽證、互相鬧噶嘛，佢哋係話政府話要咁樣樣，大家就 OK 乖乖地，因為而家係非常時期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唔做到呢、這、一個工作嘅話咧，其實咧係事倍功半，而且係會打亂曬所有嘅部署嘅。嗱，我相信特區政府咧都唔係話做得好好，即係好多嘢佢哋都可能係要商量嘅，要慢又唔知，即係唔知道點應付啊。但係相對嚟講，你相對於外地嚟講，今次嗰幾萬個喺外地嘅香港人，撲都要撲機票，幾貴機票，點樣轉幾十個鐘頭都要翻嚟，咁變咗我哋喺咁猛喺度鬧香港政府無能，香港冇用咩嘅時候。而家有眼睇，我哋用腳嚟嘅行為咧，就係最忠實嘅，即係話把口猛鬧，但係大家心知肚明啦，翻嚟香港係安全啲嘅，係嘛？你而家睇下英國、美國、澳洲、意大利嗰幾個國際嘅地方，你美國你而家先至話大舉各個州咧自己去點樣 lock down 啊點樣？佢哋冇保險啊！如果你冇保險想驗一驗病毒啊，喂大佬$1,500起標啊！你幾多人可以負擔得起啊？係嘛？咁你英國仲畸形添，喺依個禮拜先至話好啦，我哋要 close 啲學校啊咁樣。上幾個禮拜啊 ，Boris Johnson 仲講緊乜嘢啊？喂，等自然啦、啊，六成人感染咗咪有抗體咯。即係呢啲咁嘅形式，你即係冇可能即係。同我哋嗰種全民抗疫嗰種比噶嘛， 所以可能反而關鍵嘅位就係大家嗰個防疫意識有幾緊咯，即係仲會唔會大家走去啲 pub 啊或者 bar 或者多人聚集嘅地方啊，一齊喺度好近距離咁樣食嘢，即係其實重點反而唔係依啲啊。 我哋要明白防疫係都係我哋其中嘅責任嚟噶嘛，唔係交俾政府做，然之後鬧佢做得唔好嘛。鬧佢用咩啫？嗱，如果鬧政府可以鬧走個疫症咧，我幫手鬧，我日日上電台，你肯請我，我日日嚟幫你手鬧走個疫症。但現實唔係咁樣啊嘛，現實係我哋所有人都有一個責任去做啊嘛。如果我哋唔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唔係話官民同埋專家一齊去抗疫嘅話，唔齊心嘅話，我點可能會有一個好嘅成績啊？ 好，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你點睇啫？而家個狀況係咪禁止非香港人入境係可以壓低到香港嗰個爆發嘅宗數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亦都要引述啦，就係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咧，佢哋今日公布嘅一個即係疫情傳播風險嘅記者會咧，佢就話呢個新冠肺炎喺香港嘅即時繁殖率咧，由早前嘅低於一咧，就而家咧係開始咧，由今個月11日開始咧係持續高於一，即係話咧每一個感染者咧平均傳染咧多於一人，咁所以佢亦都係即係擔心咧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啲嘅爆發咧，可能係即將來臨嘅嚇。譚偉儀點睇咧？ 我其實咧係好同意頭先啊趙永春話，即係大家嗰、那個每一個人的防疫意識的。不過呢，即係我都即係你提到，即係究竟我哋應唔應該即係禁止非香港人入境呢？其實呢度呢即係有兩個數字呢，可能有好多聽眾朋友或者都已經知道，不過我都再講一次呢，就係話其實我哋大家要留意到兩個數字，就係尋日呢，即係中國國內地啦，第一次就係零，即係內地自己嘅新嘅確診嘅案嘅病人咧係零嘅，咁即係所有喺內地嘅尋日嘅新嘅確診嗰啲病人咧，全部都係話係境， 即係輸入個案嚟嘅， 境外翻嚟嘅。咁到今朝早咧，就香港電台都報咗好多次啦，即係大家擘開眼就好震驚地發現咧，意大利嘅死亡嘅人數咧係多過中國嘅，即係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咧，即係意大利咁細嘅國家同埋佢嘅人口同中國比起嚟咧係。爭到咁遠咧，居然佢個死亡人數咧係多過中國嘅。咁其實咧，今日我哋睇到新聞亦都睇到咧，即係話佢依家好明顯地咧，就係喺歐美啦，係一個即係喺度爆發緊嘅。咁依家個問題就係話， 其實呢個病到今日為止，係全世界冇任何一個國家揾到一個有效嘅治療嘅辦法。疫苗咧都仲喺度開發緊啦，都唔知道。咁專家唯一講嘅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保持呢個我哋叫做 social distancing， 即係你有一個社交嘅距離，同埋咧就係唔好接觸人，即係盡量咧係即係如果係病咗，一定要隔離啦。如果唔係嘅話，你都要即係戴口罩啦，同埋咧即係唔好一堆人咁樣啦。即係呢個係似乎到目前為止咧係最有效，亦都係有科學根據嘅方法嚟嘅。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哋依家即係當然香港咧就不嬲，我哋一個開放式嘅城市啦。即係呢樣嘢係我哋引以為驕傲嘅。咁但我覺得依家咧係去到防疫嘅一個好緊要嘅關頭，大家都唔好諗太多政治嘅嘢。即係譬如我如果係我暫時封咗關，係咪即係話即係我哋兩國關係？即係或者香港同一啲呢啲外國關或者香港嘅形象點點點點，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要大家都要放開。其實你睇全世界，美國同加拿大咁緊密啊，兩兄弟咁樣，佢都將佢個邊境咧係 shut down 咗，即係邊境都封咗關嘅。咁我哋環顧四周，周圍隔離。嗱，唔好話中國內地啦，即係周圍隔離呢啲馬來西亞、印尼啊，即係菲律賓啊，所以呢啲國家，佢都全部都有嗰個 border control， 即係嗰個邊境嗰、那個即係封關嘅安排嘅。新加坡咧，雖然都仲係用即係允許，即係仲有飛機啦，即係仲可以，但係新加坡個防嗰、那個成個制度同佢成個防疫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其實係大家係一個公認嘅係你隔離。同埋喺呢個或者係封關，就算你唔封關，都要好嚴密嘅呢、這個檢測嘅制度。咁我哋即係今日城中一大熱話咧，就係話尋晚你發咗6000多嗰啲手環，咁結果咧即係都大部分三分之二咧都尋晚都唔 work 嘅，都搞唔掂嘅。 要到今日先至搞得掂曬，今日晏晝 嚇。咁我亦都唔係話要特別，好似阿春頭先話，你唔係去特別去責怪，可能政府都忙唔過嚟啊。咁、那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大家要自動自覺。咁阿春頭先話，阿蔣春梅先話，即係尋晚嚟個通訊人頭應用啦。咁但係咧，到今日咧，就是、我�哋記者去睇過咧，應該就九成。嘅酒吧都閂咗門啦，因為尋日又有一單即係新嘅即係確診嘅個案咧，係個健身即係佢去過蘭桂坊，喺去蘭桂坊飲過嘢啦，即係蘭桂坊喺落蘭桂坊出現過啦。咁我想我覺得咧，即係依家我哋大家市民嗰個意識係有，只不過咧都仲係未察覺到。其實依家香港係已經去到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即係今日單日嘅增幅係48宗咧，係有史以嚟即係開始爆發疫情以嚟係最高，即係歷史新高嚟嘅。咁其實呢一波咧就係話，大部分都係有外遊記錄喺外國翻嚟。咁其實依家就係話，我哋睇到即係嗰個病菌咧，佢係唔戴眼噶嘛，即係佢係喺中國橫掃咗中國全國。香港跟住就掃咗去美國，掃咗去歐洲，依家又好即係出現咗嗰、那個，你睇到好似又掃翻嚟，因為個人嘅流動啊掃翻嚟。咁即係我哋即係政府咧，即係有個幾日嘅空檔期咧，俾好多嗰啲喺海外即係學生啊，或者我哋即係香港人嘅仔女或者香港人啊，即係佢哋好多人翻咗嚟。咁香港係佢哋屋企，佢係香港人，佢一定要翻嚟嘅。問題就係你翻咗嚟之後，第一即係從政府嗰個檢疫嘅措施，第二係就係你翻咗嚟咧，係咪應該要嚴格遵守呢個隔離？咁我有啲朋友咧，都喺星期四之前翻嚟嘅。咁佢哋就好自動自覺，佢雖然未去到政府嗰個規定嗰、那個即係、就是、硬性你要隔離，咁佢哋自己都乖乖地喺屋企，即係買定曬嘢，即係我唔再出去啦。我希望呢個時候咧，其實係譬如我哋大家都係做傳媒嘅，傳媒都有責任啦，即係話俾大家知。咁政府啦，同埋即係係啦，即係大家一齊去對抗呢啲。其實唔係即係香港唔係淨係我哋所有人，其實係一個全球嘅一個疫症，即係大家都應該係要一齊去做，就唔好諗太多。即係你封咗關係咪就敵視我？我封咗關係咪敵視你嘅咁樣？ 係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乜嘢嘅觀察咧，都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譬如頭先阿譚慧儀都提到一點啦，就由發出咧紅色外遊警示啦，到強制檢疫生效期間咧，都有一個空窗期。咁之前亦都 有一啲媒體咧話，喂，咁會唔會引嚟一啲嘅風險咧？一八七二三一，楊先生有咩睇法？楊生， 係啊，我想問三個問題咧。第一咧，我聽新聞話有個小姐話外國翻嚟嘅，話收睇5个钟头都收唔到信號。 嗯， 咁咧，同埋你家居隔離咧，你始終同佢食飯噶嘛，嗰啲爸爸媽媽傳染到嗰啲爸爸係嘛？點搞啊？第三樣咧，你世界而家嗰啲英美法德嗰啲都封城啦，差唔多。 嗯， 你哋又唔封關，係咪啊？ 明 白。咁又會甩漏啦，你睇下。 明白啊，杨先生是呢个为甩漏，多谢你，杨先生。不过咧，其实头先杨先生咧都提到有一点嘅，话即系啲细路翻咗嚟咧，大家就同台食饭咁样。嗱，呢个亦都牵涉到咧，究竟实行家居检疫咧系咪一个最恰当嘅措施？譬如都有人提出话，不如叫佢哋喺酒店检疫啦。赵永春，你又点睇呢个问题啦？ 酒店咁當然亦都你可以話自己困住自己喺個房度咧，就同屋企人都隔絕埋。咁呢個當然喺隔絕嗰方面咧，就會可能會做得安全啲。咁但係同一時間，你諗下酒店係需要大量人去支援你噶嘛？譬如就算你飲食啊、床單被鋪啊、洗衫啊各樣嘢，咁你就算話先等幾日抽曬血啊，或者驗曬乜嘢啊，冇嘢啦，先至翻屋企。咁但係始終都要有幾日，亦都要大量嘅人手、大量嘅物資去支援。嗱，我唔知道其實係可以有幾大規模，係咪所有幾萬人翻到嚟嗰啲全部都去曬可以去曬酒店，而酒店亦的確有好多好多嘅員工願意翻工去。去叫做服務呢一班有風險嘅入住嘅人客，所以呢度首先就要要大家釐清咗先。咁但係起碼就算喺屋企現階段嘅話，我相信大家喺屋企都小心啲，戴住個口罩，大家唔好即係黐到咁近啊，同台食飯唔好即係你大家大噴口水啊，冚唪用公筷啊呢咁。即係基本嘢一定要做咗先咯。咁至於你話酒店會唔會解決曬嗰啲支援嘅服務，然之後可以提升嗰個安全嗰個系數？咁我諗啲專家會有啲意見可以俾到即係大家參考嘅嗰度就。 明白。嗱，不如咁咧，就嚟7点新聞，我哋咧先休息一陣，一陣翻嚟，不如講一講咧一篇文章所引起嘅討論啦，就係由港大微生物學系嘅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同埋咧佢哋。讲个教授阮国勇咧，星期三喺明报所发表一篇文章，1872/31，再倾啊。 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繁忙噶，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去铜锣湾嘉宁街附近噶啦。坚拿道天桥正系过海桥面嗰度多车啦，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相当多车啊，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咁但系其实而家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都系多车噶。龙翔道狮隧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同埋伟业街噶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啦，龙尾排到城市花园。湾仔嘅道路至道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红兴道嘅车辆不能左转去道路至道，本来经过道巴士全部都要改路行。咁而家湾仔北嗰边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湾仔北红兴道嘅交通都系繁忙。 九龙方面咧，而家观塘绕道东行去伟业街嘅支路相当多车，龙尾排到丽晶花园。新界方面咧，元朗体育路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跟住元朗剧院嗰段嘅体育路咧，元朗体育路咧暂时系要封闭，不能够通车。附近嘅马田路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而家都系多车噶，龙尾排翻落去青山公路。西贡嘅西贡公路啊，南边围路近住回旋处嗰度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去到美城苑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是会影响健康的，所以记得停车适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估唔到口罩都可以成为外交工具啊！嗱，中国向来生产全球一半嘅口罩噶，咁而家点用咧就成为外交考量啦。之前有报道话意大利人感谢中方捐赠口罩，咁但系意大利嘅媒体咧就话嗰批物资系商业交易嚟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去去去去，我呢套护体神功练完百毒不侵，可以对抗肺炎。 嘥气啦你，嗱呢、这个抗炎汤包能医百病，饮完啊口罩都唔使戴啊。 咪住，抗疫都要用啱方法先有效噶。 咩方法咁巴闭啊？ 指定动作戴口罩勤洗手，再上港台网站健康动起来，有医生教你防疫贴士，专家澄清防疫疑团。 香港电台健康动起来。 言不自由，言不管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㗎。講到疫情問題，究竟應唔應該禁止咧非香港嘅居民入境咧？咁啊，節目預告，聽朝早8點到9點嘅星期六問責咧，將會係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以及咧佢哋嘅副秘書長咧鄭中偉咧出席㗎。咁啊，到時大家亦都留意一下咧，佢哋有冇啲嘅進一步嘅解説？請翻咧我哋嘅兩位傳媒人啊，趙應春同埋譚慧儀出嚟先，好唔好？ 好， 不过呢我想先听多一位听众先，咁啊李先生吓倾埋先，李先生你好， 系香港嘅医生护士啊，都系急急扶危啊，香港就算冇疫情啊，都好繁忙啊，好多病情咧需要医生护士去医疗援助啊，咁而家用加埋啲疫情啊，咁医生护士罢工啊，都系为咗叫政府去封关啫嘛。咁而家咧，即係將佢惡化咗啦，而連歐洲啊、全球嘅疫症咧，啲香港人咧又回流翻香港。咁其實機場都要封埋啦，咁啊唔好俾有飛機落嚟都要撤回，要原機打回頭啦。 即係全面封關，你嘅意思係咪啊？ 啊！ 即係你嘅意思係全面禁止非香港人入境，係咪啊？ 連香港人點解要 唔需要香港都係疫浮啦，你嚟香港做咩啫？香港都未搞得掂個疫症。 明白，多謝曬阿李先生嘅意見。咁當然即係講到係咪應該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咧，就大家有好多不同嘅意見同睇法啦。啊，咁不過補充啦，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佢今日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話新增個案當中咧，主要都係持有身份證嘅香港人，即使封關咧，都未必能夠幫助咧減低確診嘅宗數，期望市民咧能夠減少社交活動。咁不過佢亦都話啦，被問到喂係咪應該回復在家工作政策，佢話如果私人企業能夠在家工作，就當然好啦，可以加強社交距離嘅。嗱咁啊，頭先都講過啦，跟住我哋想傾一傾咧一篇嘅文章啊，就係星期三嘅時候啦，喺明報嘅觀點版刊登嘅，作者咧就係港大微生物學系名誉助理教授龍振邦，以及咧講座教授袁國勇嘅。嗱呢篇文章咧嘅標題就係叫做《大流行源起武漢，17年教訓難忘》。咁其實咧佢嗰個重點咧，最主要係想講野味問題嘅，就話中國人自從沙士以後咧係忘記教訓，明目張膽咧繼續野味交易啦，同埋食用野味。咁其餘咧亦都有兩個點咧係受到關注，就係佢入邊寫到話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説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疑笑大方。另外都話咧，民間同國際媒體咧稱呢個嘅病毒咧叫做武漢冠狀病毒或者武漢肺炎咧係直接簡單，亦無不可。咁但係當晚嘅深夜咧，佢哋就撤回文章，亦都咧係有一個咁樣嘅聲明咧，就話佢哋係科學家，終身追求科學真理，不了解政治，亦都從來咧無意捲入政治。話文章表達不適當，用詞甚至有錯誤，並非原意。希望外界咧唔好將佢哋咧捲入政治，留翻佢哋一個空間研究嘅。咁亦都值得留意啦，就係佢入邊亦都話咧，呢篇文章同政治無關，志在提出尊重真相，移風易俗。如果當中嘅手文之誤引起任何誤會咧，龍振邦同袁國勇咧係表示歉意。而值得留意咧，就係星期三嘅同日晏晝啦，袁國勇咧係接受咗內地媒體咧深圳衛視同埋直新聞嘅採訪嘅。咁根據咧嗰個記者喺微博發表嘅文章入邊寫咧，就係話至於今日自己即係袁國勇咧喺輿論場被誤解，甚至係被罵被黑咧，袁國勇咧並冇講太多。佢話我作為一個科學家，最重要係先要面對真相。亦都有一句咧，就係話佢沒人比我更愛國了。嗱，呢兩句嘅內容咧，就係個記者喺微博發表呢篇採訪文章嘅時候咧，佢寫嘅就似乎都但係佢喺一個即係叫做我哋叫做直接引述嘅即係內文入邊咧，似乎就未見到有相關嘅句子咁樣。兩位點睇今次嘅撤文風波咧？趙永春。 雖然袁國勇教授佢話係一個科學家，唔想牽涉入政治，咁但係好明顯咧，就你冇得唔牽涉噶啦，因為你唔牽涉政治都好啦，政治都會找上門嘅。喺今次嘅疫情咧，其實咧我係留意到咧，全世界好多人咧都係將佢同政治咧係掛上個關係嘅，喺個抗疫嘅過程裏面咧，係大家各取所需嘅。咁甚至我覺得袁教授佢自己本身話撤回呢篇文章咧，本身呢個撤回都係一個政治嘅舉動嚟嘅。如果係一個科學家嘅話，我研究咗啦，我堅持，我認為係野味令到今次嗰個咁嘅病毒嘅，我認為應該係叫做武漢肺炎，就唔使叫佢做新冠狀病毒咁樣。如果你係科學家，你嘅堅持嗰個你嘅結論係咁樣嘅時候，咁咪繼續堅持咯，又唔需要撤回噶。因為有其他專家噶嘛，呢個世界唔係得你一位袁教授噶嘛，日本好多專家同埋美國啲專家，佢哋認為喺美國發起個源頭咧，未必係冇可能嘅，因為好早舊年九月十月已經美國好多人死於嗰個叫做流感喎，咁中間會唔會其實係有一啲冠狀病毒嘅死亡人數咧？咁嗱呢啲咧就真係我相信又留翻嗰個科學家。 各國嘅科學家互相去即係去追查去研究啦。咁但係而家喺抗疫嘅高峰期咧，而家佢講話咩結論咧？其實我又覺得唔知阿袁教授係咪講早咗啲啦嚇，可能佢個結論係冇錯嘅，不過唔知係咪講早咗啲。不過翻去你話政治嗱，老實講，個個都會用嘅。譬如就算我哋譬如中國政府。佢亦都係喺今次疫情裏面咧，宣傳咗好多中國人嗰種上下一心啊、齊心抗疫啊、顯示嘅國力啊，14亿人一聲令下，點樣可以大家齊心協力去阻止個蔓延啊？呢啲亦都係一種嘅你可以話係一種政治或者政治嘅宣傳啦、啊。喺美國一樣係利用嗰個抗疫咧，民主黨同共和黨咧就而家仲嗌餐死添啦嚇，民主黨就話阿特朗普一直咧就舐舐閒，又話冇嘢嘅，又拖延延，又政府又冇乜反應，咁樣搞到咧個疫情大爆發咁樣，係咪？咁又特朗普又為咗想即係嚇冚住人把口就話唔係啊，係中國病毒嚟㗎，呢個乜乜乜啊咁樣，即係大家都係用緊呢樣嘢，甚至我哋喺香港都係㗎。你見到香港，我喺網上面亦都見到有人派口罩俾阿婆，咁以為係啊好事喎、啊，啲阿婆，原來唔係嘅，原來你要嗌口號嘅，要嗌黑警，要唔知嗌乜嘢嘅，咩死全家，然之後先俾個口罩你咁，呢啲咪又係利用緊個疫情我嚟做呢個政治宣傳咯，咁所以好不幸，即係教授呢個文章其實捲咗入政治嘅時候咧，而家似乎就佢想淡化。嘅情況亦都可能係接受咗內地嘅媒體，希望可以即係對沖一下。咁但係已經係我相信避唔開嗰、那個即係政治嗰個風波或者個影響啦。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呢個撤文嘅風波咧，你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傾下嘅。譚慧賢，你又點分析今次事件咧？ 我咧就我係相信阿袁教授咧，佢呢篇文嘅初衷咧、初心啦嚇，佢係真係想講呢個中國呢、這個食野味呢一個咁樣嘅陋習啊，即係中國人都唔知幾多年幾多代人嘅食野味呢個陋習咧，其實係真係唔得嘅。咁其實依家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全國人大亦都啱開咗會咧，都係立緊法去禁呢個食野味嘅。咁即係個問題就好多時候都頭先阿蔣春華齋咧，好多時候你話我係科學家，我係藝術家，我係唔知咩家，咁我唔搞政治但係即係你唔係生活喺個真空嗰度噶嘛，即係我呢個世界咧，唔係個政治係到處都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經驗教訓啦，或者係點都好啦。我覺得袁教授佢都會明白咧，就係話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呢，你不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就是那个很多东西呢，你是当你要出来讲一些很大 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说你完全一些没有任何的一些政治的触角呢，是会撞板的，就像今次这样。因为呢，第一就是说关于那个病毒的起源在哪里，到今时今日呢，其实这个呢都是变咗系中美之间嘅一个拗撬嘅一个好大嘅问题喺度，我哋睇到喺度互相指责，系咪中美两国政府喺度互相指责？但佢已经袁教授呢篇文咧，即系同阿龙教授篇文就已经话肯定唔系咁。咁当然啦，即系美国亦都好多人批评呢个外交部呢个发言人咧，即系喺个Twitter 上边话呢个美军代表团即系早喺呢、這个。去年11月，這個武漢軍全世界軍運會已經將病毒帶嚟，這個亦都是一個好爭議性的一種講法，其實佢真係未有任何嘅證據。 你講嗰陣時候劉立堅嘅説法啊嘛，係咪啊？ 係啦，係啦。另一方面咧，即係你見到即係特朗普係咁講話，叫中國病毒，中國病毒，咁亦都令到中國咧呢邊咧，即係覺得。另一都你未有根據，你憑乜嘢去講呢個中國病毒？呢個其實呢個病毒嘅起源咧，依家已經係一個國際政治上面一個好大嘅一個爭拗點，甚至影響到中美兩國嘅關係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話齋就話，即係你喺依家呢個時候，你寫呢篇文咧，嗰個初衷我一啲都唔懷疑佢個良好嘅願望嘅，係個問題就係裏邊一啲嘅用詞有好多嘢咧，即係我唔知佢最後即係如果你睇阿袁教授最後講到，同埋亦都有啲朋友講啦，即係我唔知佢自己本人啊嚇，即係喺呢篇文發表之前。 佢係咪好忙？佢究竟佢自己有冇睇過嘅？同埋佢睇咗之後，佢自己即係本身有冇呢個觸覺嘅？啊，如果冇，如果係佢係冇呢個觸覺咧，我覺得佢都學到嗰啲嘅吸取曬啲口訓啦嚇。 嗯， 所以佢後嚟話，我亦都唔懷疑佢話佢我係好愛國嘅。咁佢呢句説話一出咗嚟，亦都係網上有好多人即刻批評佢啦，就話、啊，你做咩要講咁樣嘅説話？係咪被逼啊？咁、即係你知道喺中國你即係喺呢個香港咧，你企出嚟大大聲話我好愛國嘅，或者甚至講到係沒有人比我更加愛國，即係呢一句話咧係好重嘅。咁佢都係冒住，其實佢都冒住一啲政治嘅風險，即係你會預咗會有人，亦都因為呢句説話咧會攻擊佢嘅，變咗咧其實你自己已經係喺個政治嘅漩渦裏面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你我哋話即係科學又好，即係發明又好，好多嘢都係呢個就即係我哋一講翻以前就好似原子彈咁樣，發明咗原子彈呢個科學家好偉大，佢發明咗原子彈，但係佢冇諗即係佢唔係諗住你攞去掟咗去即係殺咗唔知幾多千 即係其實有陣時都係避唔開呢個政治嘅問題咯嚇，即係就純粹一個科學家避唔開政治問題咯。係啊，不如咁啊，我哋聽聽位聽眾嘅睇法先啦，好嘛？馮女士，你好，馮女士。 我就觉得今次咧，袁国勇咧，佢就自找麻烦咯。即系我哋睇到呢啲文章，我都好唔开心啊！即系唔话你一句话你爱国，咁你意思咁样讲，即系话你爱国就冚晒你而家嗰啲嘢嘅咧咩？系嘛？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我而家呢个阿赵生讲嘅嘢咧，会唔会佢其实系第二个李文亮啊？佢而家吹紧哨话俾你听吓，咁、我哋姑勿论嗰啲 意思 系点样嚟咧，已经嚟咗啦。系咪？咁你只系你设法去做好，你应该好唔得闲咧？你仲发表呢啲文章嚟做咩咧？我觉得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我谂咧，即系如果讲食嘢尾嗰啲，其实东南亚都好多国家都系咁啦。即系呢啲系唔好啊！即系我意思咁话，好多人嗰啲国家系咁，唔系赞成啊，都唔赞成。即系我好多时睇无线有啲节目系专系讲东南亚啲，去食埋嗰啲即系哇古灵精怪，即系我哋谂都冇谂过会食嘅嘢，咁都有人食。咁但系問題就話真啦，美國佢之前自己咁多嗰啲流行病死咗咁多人，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嗰啲，但係佢惹過嚟一啲都唔出奇嘅喎。咁你點解要自找麻煩？佢一個你唔肯定，你唔確定，好似你而家知道咗個病因啦，係究竟係乜嘢傳播，係乜嘢？你好肯定，你先可以咁樣講話，唔係美國嘅，唔好亂噏。点点点，我哋而家佢喺度乱噏咯。 明白，多谢晒阿冯女士嘅意见啊！嗱，不如咁啊，呢度亦都系涉及到即系中美之间嘅一个角力啦。一些阵啦，转头翻嚟我哋讲咧，另外一个议题系同传媒相关，但系亦都系同外交相关嘅，就系讲咧内地咧驱逐美国嘅三间嘅报刊嘅记者啦。1872311，转头再倾啊！ 兵哥啊，请问今晚食乜餸啊？ 今晚咧，我谂住介绍一个好特别嘅菜式，叫做吞鱼乸紫皮甜筒配青提子。 哇，劲喎、啊，兵哥！但系靠唔靠得住噶？ 梗系靠得住。 系咪要用无敌鸳鸯铲将佢炒埋一碟嘅咧？ 由于时间关系咧，我李锦联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咧8点到10点嘅手下流程里边，慢慢教你大家点整嘅。大家记得听啦。 哇，瑞文，你揸住嗰袋咩嚟噶？咁难闻嘅，仲唔抌咗佢？ 我呢袋嘢劲噶，系收集咗我个区全部厨余啊！不过我未知点用。 有计，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教育大学环境科学嘅专家，讲下厨余再做余粮，点样帮到水产养殖业。 而我大气候瑞文解码会带大家去一个非一般嘅 fashion show， 睇下佢嘅入场门槛有几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继续咧请翻赵应春同埋谭慧仪出嚟啦，一齐倾咧呢一个媒体嘅议题啊，就系中国外交部喺18号嘅时候咧喺网站嘅发布，就系针对美方咧大幅削减实际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嘅员工，咁中方咧就要求咧系纽约时报啦、华尔街日报啦、华盛顿邮报啦，年底之前记者证到期嘅美籍记者咧，要喺4日之内向外交部新闻司咧申报。 名单，并且在10日之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包括是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那这一点呢就引来很多的一些狐疑，特别就是亦都有一些嘅议员就话啦，为什么这个内地的禁令会是延伸到来香港，其实你是想香港怎样執行法呢？咁外国记者会呢同埋香港记者协会呢亦都要求特区政府厘清相关传媒机构嘅驻美嘅外籍记者呢会唔会係被禁止呢喺香港采访啦。咁係到咗呢、這个係即係尋日啦，咁政府个方面呢，特区政府呢亦都有一个嘅声明嘅，就係18号嘅时候特区政府夜晚呢亦都发表咗一个声明，就话呢香港係享有新闻自由，特区政府亦都一直呢对各国嘅媒体同记者喺香港从事采访工作提供便利，这个政策呢是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并且就说呢外交部的公告呢是说明措施呢是针对中国媒体受到美国政府不合理打压而作出的对等反制措施。咁而今日晏昼呢都睇到呢外国记者会呢再发出一封嘅公开信。呢封公开信呢其实就係俾特区政府嘅官员嘅，包括俾特首啦同埋呢入境处处长呢曾国卫。咁提出三点嘅质疑，嗰三点就係话有关嘅美籍记者被中国驱逐出境之后可唔可以入境香港，即使係用访客嘅身份会唔会都受影响呢？第二就係如果佢哋嚟香港搵工或者佢嘅雇主安排佢哋香港任职，香港政府会唔会允许？第三就系假使佢哋已经攞到香港入境处发出嘅工作签证等，会唔会因为北京嘅禁令而被撤销咧？郑春点睇事件啊？ 我唔知道呢、這个特区政府将会点样回答呢啲问题啦。今次好明显就系一种叫做報復性的措施啦，因為較早時在1月嗰陣時就美方就將《人民日報》啊、《環球電視》啊幾嘅五家嘅中即係中國嘅媒體啊，住喺美國嘅媒體列佢為一個叫做有外國職能嘅部門， 外國代理人係 係啦，咁就受到監督，亦都大幅減佢人手，即係話佢要。即係要送一大批人走噶啦，咁咧就因此咧就導致到而家今次咧就中國嗰個外交部嗰個咁嘅聲明啦，就將你嗰有亦都係五個美國嗰個媒體咧，亦都係到即係個簽證要你即係未到期都好啦，都要你走啦咁樣。咁似乎呢個咧就唔係同新聞報導。具體有關，即係以往我哋成日講有啲例子就西方記者如果報導咗一啲嘅內容係令到當地政府係唔滿意嘅，咁就趕佢走。咁以前試過㗎，新加坡試過㗎。有我唔記得係《華爾街日報》啊，定話係《Far East Economic Review》，我唔記得邊一份啦。係曾經令到佢唔高興咧，就係送咗人走嘅。咁似乎呢個唔係喎，呢個係一種外交嘅姿態喎。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根據國防與外交由中央政府揸權嘅話咧，如果中國嘅外交部係定立咗一種嘅措施咧，我又睇唔到特區政府又可以有另外一種嘅做法。咁所以當而家佢未有一個好明確，即係好細節咁樣去答覆即係外國記者團體所提嘅話，你我入嚟得唔得啊？我探人得唔得啊？即係未去到咁細緻。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睇翻字眼咧，外交部就話唔俾佢喺香港有個採訪嗰個工作。咁但係冇話過話唔遊客咁得唔得係嘛？咁就所以即係中間係咪有少少走盞位俾特區政府咧？咁我要睇睇嗰個。 会不会影响到一国两制呢？即是有一些就同一国两制觉得是可能会是有违法。 这个很明显我觉得是一个换了班子之后所出现一个新的情况的。现在即是话到明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香港呢是我的一部分。OK? 如果我有什么的政令我要實施的話，我如果是全國實施的話，我是包括香港澳門的這件事。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姿態，而個姿態也都是一個班子換了之後所出現的。 好，7:30新聞回來繼續談談。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累计256宗。新增个案有36人曾经外游，包括8名留学生，亦包括新来港的菲佣，一名没有外游但经常到机场接载乘客的的士司机，以及一名4岁女童。她的爸爸早前确诊到过伦敦，女童没有病征，在检疫中心隔离期间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说，今日新增个案大部分是香港居民，认为全面封关未必有助减少个案，期望市民能够减少社交活动。渔护署表示，一隻由一名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狗主所饲养的德国狼狗，经反复测试之后被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而另一隻同住的堂狗就呈阴性反应，两隻狗都没有任何同新型肺炎的相关病征。助理署长薛汉忠表示，狗主住在薄扶林区，认为很大机会由狗主将病毒传给狗隻。至于狗隻之间会不会互相传染，他说今次两隻狗的测试，一隻呈阳性反应，一隻呈阴性，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很容易由一隻狗传到去另一隻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到访位于何文田的医疗辅助队总部，了解医疗辅助队在抗疫期间的工作。他又和前线人员见面，强调政府会优先为他们提供口罩等防护装备。林郑月娥说，全球各地的新型肺炎个案持续和迅速上升，政府正尽全力减低病毒由海外传入的风险。由于疫情预计维持一段时间，希望医疗辅助队人员继续迎难而上，同心守护市民健康。陪同林郑月娥到访的包括医疗辅助队总监卫生署署长陈汉仪，同埋医疗辅助队总参事王英强。北京驱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美籍记者，今后不得在中国包括港澳采访。外国记者会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发公开信，要求特区政府澄清被驱逐的记者若果转到香港就业，或由雇主安排来港任职，他们是否获准在香港工作？记者被驱逐会不会影响日后例如以访客身份进入香港，以及已经获入境处批出工作签证等的美籍记者签证会不会因为北京的决定而被取消？外国记者会在信中表示，作为新闻界代表之一，要求特区政府明确保证入境处仍然是独立机构，会独立审视每宗个案。又指假如入境处根据北京当局指示审视记者的签证，作为代表外国记者的组织，外国记者会有权指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元洲仔咧，通往广福村嘅支路有意外，而家支路嘅全线都系封闭噶，咁即系由吐露港公路去大埔墟、大埔中心同埋工业村嘅支路咧，都系暂时唔能够通车，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天富海湾。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元洲仔有意外，咁而家通往大埔墟、大埔中心同埋工业村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噶。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噶，龙尾太子道西。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永德里广场。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体育路因为爆水管，而家近住元朗剧院一段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桥底去旺角，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系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张嘅《大城小事》。 至到今时今日呢230多年咧，澳洲并未发生过内战。三月份，悉尼嘅潘超强送上来自澳洲呢一片南方大陆嘅故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刚才讲到咧就系、是中国同美国之间啦，系喺外交上面咧互相去驱逐双方嘅记者啦。咁啊，其实咧就数翻喺2018年嘅时候咧，美国司法部系要求新华社同埋中国环球电视网就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嘅。咁然之后到咧系喺今年嘅2月18号啦，美国亦都将咧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等5间嘅机构咧，中国嘅官媒咧列为外国使团，要求佢哋披露雇员资料。咁同日咧，中方亦都系吊销咗《华尔街日报》咧3名驻华记者嘅证件，并且系将佢哋咧驱逐离境嘅。咁到3月18号咧，外交部就喺个网页嗰度咧发布咗头先我哋所讲嘅嗰段嘅新闻稿啦。咁啊，揾翻阿郑春同埋谭慧仪，谭慧仪 系 简单补充啊，好嘛？呢、這个事件系 好啊。其实咧，即系真系呢次咧，即系成件事，其实系中美关系嘅一个即系跌落咗，可以话系即系好多人话形容中美关系依家都差唔多翻到去冷战时期咁样嘅冰点嘅。其实讲开即系呢个即系我觉得好不幸咧，就系即系两国嘅新闻记者咧，就真系无啦啦即系变咗变咗个牺牲品啦。咁其實咧，即係頭先講開咧，即係之前你首先陳燕平你提到之前中國已經驅逐咗3位美國記者咧，今次咧就加埋嚟有13位，但係咧即係中國駐華盛頓即係駐美國呢啲記者咧，其實到依家咧已經有60位咧係已經係因為咁樣嘅即係新嘅規定咧，冇辦法再喺美國工作落去噶啦。即係你睇到嗰個數字咧，其實係即係都。即係兩國都係一批嘅記者係受影響，其實譬如好似喺美國喺華盛頓嘅呢啲中國嘅記者，一旦佢變咗係一個即係話佢將你當成一個官方嘅機構咧，政府代理人咁樣咧，其實佢哋都仲係可以出去採訪，但係咧即係佢變咗有好多美國嘅人士咧，就會驚話你係咪間接嚟㗎？你係咩就即 即係變咗好多阻滯啊！你要去訪問嘅時候，同埋咧，即係美國國會啊，或者係美國政府一啲嘅記者會啊，咁佢可以唔俾記者證嘅入去，即係嗰係有實際嘅困難。咁所以即係中國今次呢個報復性嘅咁樣一嘢咁樣驅逐你13個咧，就係、是、好明顯地係報復。咁至於頭先提到啦，即係對香港嘅影響，其實即係我自己睇落去，我其實我都唔開心，即係我覺得大家。我哋係做新聞記者嘅，但係因為即係兩國關係交互，咁變咗咧就即係變咗係受大受影響。不過頭先阿趙永春講咗一樣嘢咧，我覺得除咗係呢個係咪換咗班子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就係、是、你既然係一國兩制嘛，一國兩制仲係一個一國噶嘛。佢依家係唔俾你喺中國採訪，唔係話淨係唔俾你喺中國內地採訪。如果佢話就係唔俾你喺中國採訪咧，咁當然就包括咗香港同埋澳門啦。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睇咧，我覺得即係我記者會今日嘅第二封信佢再提嗰啲咧，亦都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要求嘅解釋嘅。此時咧，因為依家咧你睇落去咧，佢係針對呢幾個美國嘅媒體，就唔係話針對呢13位記者本身嘅。即係問題就似乎咧，你係同呢三個媒體嘅僱員，我就唔俾你喺中國去採訪。咁如果佢嚟香港放假咁嚟休当游客，咁我唔知啊，即係我希望佢哋可以嚟。咁当然你係游客嚟到，你就冇理由去写发表新聞啊或者写文章㗎，係咪？即、就、係、是、你如果係要做呢样，就算我哋平时我哋去美国采访，我哋都要需要攞一个叫做 iVisa， 即係工作签证，你先可以报道新聞㗎嘛。即係变咗即係我覺得，所以外國記者會提呢啲澄清，亦都係需要。咁你仲俾唔俾我入嚟香港先？咁好啦，嚟咗香港，如果佢哋將來揾工作，我唔即係佢有好多好具體嘅細節啊！我即係始終都係記者，都希望佢繼續做嘢。咁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對於特區政府咧，佢係要面對嘅。 明白。 其實咧，你睇到特區政府即係尋晚嗰、那個聲明咧。我其實唔係好明佢想講乜，都睇唔 即係18號嗰個聲明啦，係啊， 你唔知佢講乜嘅，即係好模棱兩可咁樣嘅。我覺得特區政府咧，你都需要向呢啲外國嘅媒體嘅記者，你講清楚你究竟係點樣執行呢一個咁樣嘅決定， 明白 就唔係模模糊糊咁樣，就唔知講乜咁樣嘅咯。 好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傾另一個議題。 調解任務， 今集嘉賓。前房屋署副署长冯怡轩女士， 嗰次就系我哋好破格咁主动同佢哋倾一倾，睇下点样安排。但系大家有阵之前完全又唔认识啦，又唔知道咩可以探讨噶啦，所以大家一开始咧，其实系唔知道最后嗰个结果会系点样嘅。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喺有啲嘅时候，我会讲多啲说话。只不過是我是一個公民，一個美好的社會，其實歌手應該繼續是歌舞昇平，奈何我們現在的社會不理想。 這一代剛剛出來其實是沒有人會理我們的、就自己寫自己錄，變成自己是一個製作人的時候，那個自由度就更加大。 出道年份相差近30年的黃耀明和 Serini 怎看不同年代的香港流行音樂，星期六晚9至10香港電台第一台，羅永聰主持《兩代人之歌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继续咧，揾翻赵应春同埋谭阿仪两位出嚟先吓。嗱，咁啊，喺疫情之下咧，其实咧，环球嘅经济都大受打击嘅，因为大家都见到啦，即系如果叫大家唔好去到消费嘅时候，咁首先咧就系嗰个消费市场系备受冲击啦。咁其次咧就系各国之间咧亦都少咗一啲嘅人口流动啦，亦都对于咧唔同地方嘅消费市场咧嘅冲击都非常之大嘅。嗱，咁啊，睇到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啦，环球嘅市场咧系有好大嘅動盪嘅，甚至咧係數度觸及到咧，即係美股方面啦，數度咧觸及到呢個即係熔斷機制啦。咁而喺美國嗰方面咧，佢哋亦都特朗普咧都打算咧係再推出呢個第三階段嘅抗疫救市方案。估計咧個總額咧可能係達到咧10,000亿美元，當中亦都涉及到咧係可能會係直接俾錢咧市民都唔頂嘅，就唔係淨係咧去即係環球企業啦。大家喺疫情之下，即係點睇呢啲環球嘅救市措施咧？趙永春。 我覺得佢已經去到個階段，佢都藥石亂投啦，佢都諗唔到咩辦法。即係你過去嗰個禮拜，老實講，我夜晚睇住個美市咧，我由初初心驚膽跳啦，睇下變咗麻木咗，可以一日就跌兩三千點，跟住第二日升翻1000，跟住再沉翻你2000咁樣。咁但係你計數咧，其實佢已經美市由29000跌到而家19000，佢都唔見咗三分一嘅咯。咁聯儲局啊，美國政府又出曬口述啊，出曬招，但係完全都冇乜作用啦，息就減到零啦，冇即係已經用零息，而家仲話拎10000億出嚟，即係大規模嘅量化寬鬆，直情係一路派銀紙，但係你咁樣嗰、那個而家基本上都唔會理個後遺症噶啦，嗰、那個後遺症卒之會唔會資產泡沫爆煲啊，各樣嘢都唔會理噶啦。咁但係個問題而家要救咗先啊嘛，因為你而家好多嘅企業咧，學你話即係個經濟咁即係咁大打擊咧，各行各業都唔掂嘅時候咧，好多嘅基金咧就冚唪唥要贖回啦，好多人揸住基金嗰啲都要贖啦。咁你贖回唯一就喺市場拋嘅啫，所以而家其實佢咁樣嘅跌法咧，跌得咁急咧，我相信好多係嗰啲程式買盤咧，一觸動到某個位咧，就噏聲湧曬出嚟。咁其實全世界望住佢，大家束手無策喎，息就零啦，已經冇啦。咁我再拎1萬億出嚟派，咁要派完咁點咧？有冇幫助咧？我對於成個嗰個經濟嗰個前景咧，你呢10000億可能都係即係泥牛入海咁啫喎。咁所以我可以預期落嚟咧，就係、是即係美國嗰個經濟，無論特朗普佢自己吹到點樣樣，因為佢要競選連任啊嘛，佢吹到點樣樣咧，根本成個市場係唔就佢，亦都我諗佢出乎曬佢意料之外嘅而家，所以我諗唔到佢有咩，仲有啲咩招數可以出。 是美國有智庫就估計啦，就係、是、今年夏天之前咧，可能會流失咧300000嘅職位，速度咧就一如1930年代大蕭條咧最壞嗰幾個月嘅。啊，譚慧儀，你嘅觀察係點啊？ 我覺得其實依家即係大家都係捉住呢個字眼咧，究竟係咪全球經濟已經進入咗呢個蕭條，即係 recession， 即係呢個衰退期？頭先你提到，即係亦都好多人就係話，即係將同30年代嗰個大蕭條去相比，但係依家咧，即係個問題就係話，頭先鄭永春話佢喺美國咧係弱石亂投，都幾係咁樣。但我覺得一主要嘅問題，除咗美國之外咧，我哋睇到呢個病毒橫掃全球之餘，呢、這個全球嘅經濟肯定依家係陷入一個好大嘅衝擊。即係如果係從一個比較經濟合理嘅去分析咧，即係依家就嗰個判斷咧，就係話技術上咧，佢應該係入咗衰退期，但係都有啲經濟學者咧，就將佢定性為係短暫嘅一個衰退期。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需要全球嘅政府大家要一齊去共同去面對，就唔係淨係你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國家咁。咁所以依家我哋睇到咧，即係尋日呢個金融時報咧，有金融時報咧，即係最近就推出咗一個系列啦，就係去分析呢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同埋佢第一篇打頭炮嘅第一篇由佢哋即係嘅文章咧，就其實就係話應該係要好多，即係個政府嘅行為係要加強。即係西方成日都話即係自由經濟，但係依家你去到一個係比當初金融海嘯更加嚴重嘅情況，政府行為係要點樣去做？咁本來咧今年年啱啱先即係前兩日就開咗呢、這個即係大工業國呢、這個首腦嘅會議啦，由日本牽頭。但係咧即係好多人去救病咧，就係、是、佢居然咧就冇請中國啦，即係都冇同中國去講啦。咁你其實依家中國已經喺成個全球嘅供應鏈裏面咧，中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你七大工業國自己傾完之後，咁你就算你搞經濟啊，或者開工啊，有咩？咁但係你好多即係我哋講個 supply chain 嗰個供應鏈咧喺中國嗰度，咁你如果係唔一齊去合作咧，係做唔到嘅。咁一跟住落嚟，仲有另一個機會咧，就係依家。本來今年年底先至開嘅G20 啦，即係20國呢個峰會，就應該依家係可能會提早喺呢、這個嚟緊呢一個兩個星期咧，應該會有消息會盡快開呢個 G20。如果開 G20 嘅話咧，就中國係喺裏邊嘅，咁希望咧即係全球去 去一起去攜手去做。咁至於你話個股市啊升啊跌啊嗰啲，呢、這個咧係好大程度上面咧，其實就係一個信心嘅問題。依家基本上係信心崩潰，即係我有睇股市，其實係一個信心。咁所以都坊間有啲人提議，誒、哎、好唔好？即係好似九一一當年九一一，乾脆你誒呢、這個華爾街你停市幾日啦咁。咁當然，其實依家咧，菲律賓其實佢係停咗市嘅，係有啲國家係停咗嘅，不過都有各自唔同嘅考慮啦。當然，你美國華爾街同埋呢個芝加哥呢個期貨市場，呢、這個係好唔同，即係佢個影響係更加大。反而咧，我覺得依家係嗰個你政府要去救市嘅時候咧，係要有規劃啲。咁我哋都睇到尋晚美股彈翻上去啦，就好明顯係因為呢、這個歐盟。同埋呢個美國開始聯手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睇返亞洲呢一邊呢，其實新加坡政府呢係已經係新加坡政府係第一次動用咗佢嘅國家嘅儲備，係佢喺佢個即係新加坡同香港有啲類似㗎，佢哋嘅預算案呢就喺我哋嘅預算案之前一個星期出咗，亦都係大手筆去推個經濟，跟住佢已經開始依家係準備第二輪，就用動係咁多年嚟佢第一次動用國家儲備。咁香港呢，我覺得即係我哋財爺啦，即係出咗第一 round 嘅呢個 budget 啦，咁到依家都未過啦，立法會仲係尋日仲留咗會啦，咁其實我亦都覺得呢，即係除咗第一輪嘅之外，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特區政府包括財爺呢，佢都要未雨綢繆，要諗緊第二 round 有啲咩要做，因為你睇到依家嗰個係失業率啊，同埋嗰個經濟呢係嗰、那個信心係實在係太受打擊。 其實係全球嘅經濟前景咧，都唔係太樂觀啊！嗱，不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我哋傾咧另外一個議題，都係某程度上都係同呢個新冠肺炎咧所引起相關嘅。 我哋作为医生咧，我哋第一次见到个 N95，第一次。 佢系2003年新界东医院联网质素及安全总监。 因为17年前咧，我哋都话沙士一定再翻嚟嘅。 佢系威尔斯亲王医院荣誉顾问医生雷少辉医生。 睇而家好似转咗养和院湾嘅佢，但系美国、欧洲咧真系啱啱起步，所以有人说法而家先去到中场。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18721。嗱，點解咧？我話即係跟住落嚟傾呢個咧，都係同新冠肺炎相關咧，就係因為有一啲食肆咧，就以防止呢個病毒嘅傳播為理由啦，就喺網上或者店鋪外面咧張貼標語，表明咧係唔招待內地人嘅。咁當然後尾亦都有一啲咧就轉咗佢嘅一啲嘅字眼啦。咁但係社區組織協會咧就就住呢件事咧，向平機會嗰方面咧就作出一個投訴。咁而其中一位嘅人士有去到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蔡耀昌，但系大家都知道咧，佢亦都系民主党党员嘅身份嘅。嗱，佢呢一个嘅即系社区组织协会呢一个投诉出咗嚟之后啦，民主党嘅内部咧，亦都有人咧对于阿蔡耀昌系感到不满，并且咧系有63名嘅民主党党员咧发表一封咧叫做蔡耀昌不代表我嘅联署，最终咧蔡耀昌咧就辞去党内。嘅全部職務啦，嗱，今次事件其實你係點睇咧？即係蔡耀昌其實佢都係用一個即係佢嘅工作嘅身份咧去做呢件事嘅啫，咁佢唔係用一個政黨身份咧去做呢一件事啊嘛嚇。阿趙永春點睇？ 嗱，其實咧，社區組織協會咧一向咧都做好基層嘅即係市民嘅工作嘅，咁好基層嗰啲咧好多其實係新移民嚟嘅。所以佢哋一向咁多年嚟咧，都係為即係嗰個新移民服務呢有個咁嘅特色喺度嘅。咁如果你而家話出邊有啲食肆話喂有呢個病毒，我係指到明我係唔接待內地人或者新移民嘅話咧，咁就真係有一種嘅俾人覺得係一種歧視嘅感覺。所以佢投訴咧，我又覺得即係可能係有。為一啲受過氣嘅人咧，去即係嗰個社區協會組織協會咧，會為嗰啲基層人咧出頭。咁有時啲嘢咧，嗱調翻轉啦，你而家喺網上見到好多咧，喺美國、歐洲、澳洲，你會見到好多人咧， 係攻擊一啲亞洲人啊，攻擊香港嘅移民啊，攻擊內地人啊，總之見到你黑頭髮黑眼睛咧，就好 abuse 嘅，即係用啲説話好難聽。你班帶菌者，你死開啦，翻去啦，乜乜乜。嗱，我哋自己睇到我哋舒唔舒服啊？我自己睇到我哋自己都唔開心啦，有冇搞錯啊？而家我唔係我帶啲毒俾你，做咩要咁樣對我呢？而且但係即係有時啲嘢咧就即係冇乜理性喎，喐手喐腳有打人又有啊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哭訴嘅片段喺我哋喺網上睇到。咁俗語又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我哋自己唔認為呢啲行為係可以接受，我唔認為呢啲係啱嘅嘢，點解我哋喺香港，我哋自己會對翻自己香港嘅人會係咁樣咧？ 但係點睇民主黨咧？佢內部有63個嘅黨員發表就話，蔡耀昌不代表我。 係啦，咁嗱呢個咧就即係我又覺得咧，就係嗰個所謂政治凌駕於一啲嘅對錯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黑白嘅觀念。即係如果我哋認為我相信。蔡耀昌他去投訴的時候，他不是代表民主黨去啊，他是代表社區協會那些為SOGO和那些基層那些新移民啊那類人去的嘛，他不是代表，他不是用民主黨啊，但如果你認為我立場我就是不喜歡即係服務於呢個內地人或者新移民，我係唔服務啊！我民主黨所有嘅區議員嗰度啊幾個都係區議員嚟噶嘛，我而家區議會我哋就係嗰啲叫做嚇藍色嗰啲，我哋就唔服務噶啦。咁你咪冇服務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都唔係代表，佢唔係用你嘅身份，佢唔係用民主黨身份嘛。呢啲就反而即係叫做咩咧？即立場咧，就凌駕於一啲我覺得一啲係對錯嘅嘢咯。 譚慧儀有啲人就話，即係呢個係咪反而顯示到咧，即係民主黨入邊嗰種嘅，即係一啲政黨嘅好民粹化，你點睇咧？ 我都無語啊！我真係覺得我覺得呢個世界咧，即係咁道不同就不相為謀啦嚇。咁佢哋唔贊成啊，蔡耀昌發咗個聲明。咁蔡耀昌去辭咗職，亦都係好自然嘅事。咁繼續留喺度亦都冇意思啦。即係你話民粹唔民粹咧，其實好明顯，香港好多嘢都已經係好民粹。你睇到之前因為呢個新冠肺炎最早疫情係喺中國內地爆發嘅。咁即係香港社會亦都係充斥咗好多呢啲即係是不是內地傳過來啊，即是很多這些這樣的東西，到現在去到全球都爆發的時候呢，有些就即是一些大家就開始發現你都不是，都其實這個是一個全人類的病毒，就不是說即是你不是說是某一個國家，或者是因為你是中國人你才是有這個這樣。我覺得呢，即是香港的政黨呢你就無論是民粹又好，或者是政治立場又好，即係我覺得是到一個即係咁呢個防疫嘅關鍵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即係共同去抗疫，就唔係話去即係將任何嘅嘢都去上綱上線，任何嘅嘢都將佢變成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咁好啦，依家我哋都有好多係即係外來嘅呢啲確診嘅病例啦。咁亦都有啲係外籍嘅同事啦，外籍嘅朋友啦，咁係咪即係依家意大利好嚴重啊，或者歐洲好嚴重咧？咪外國人你都唔招呼咧？咁變咗，如果你即係我覺得好多人就會提呢啲問題，我覺得咧，即係你太過去咗政治化咧，往往咧你會令到你自己即係當我個形勢或者當我個事情係。轉變之後咧，你會令到自己都左右為難嘅。 明白，真係好難轉翻轉頭啊！趙永春，由依件事件咧，加埋深水埗有啲區議員張貼告示，表明即係話唔服務即係某一啲政見嘅人士咧，呢、這個係咪都睇唔睇到香港嘅政黨越吹民粹啊？ 嗱，非常之民粹呢、這個就即係無可爭議㗎啦。你見到幾個區議會而家開會嗰啲情況，同埋嗰啲某啲區議員佢哋嗰種嘅表現，大家都知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係要接受個制度，咁呢個制度就話香港人選佢哋出嚟嘅，選咗出嚟之後佢要做啲咁嘅嘢，咁大家唯有係要面對，唯有接受咯。咁你話藍絲與狗乜嘢咁我身邊有啲朋友都話冇乜所謂啦，同隻狗做朋友好過啦，咁樣係嘛？即係所以有時 即係發展落去，令到嗰個社會係咁樣一路分裂落去，同埋係不停咁樣挑撥挑動咧，我就唔知道即係咁樣樣咧，對我哋抗疫上面咧，其實有咩好處咯？ 明白，好啊！今晚咧亦都唔該曬趙永春同埋譚偉儀兩位嘅，麻煩曬。咁啊，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啦。咁啊，拜拜。